这次郭林没拦他，只是看着乔家暴躁离开的背影，又皱起了眉。其实这两天，乔家和郭林的关系基本上都处在这种混乱中，有可能一言不合就开始争执。可等再面对彼此的时候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正如现在，俩人一个看报纸，一个在旁边玩扑克牌的情景，在乔简的眼中非常的和谐。可惜啊，只是表面的和谐。 我之前提的事，你考虑清楚了没有？ 郭林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，会显得尤其执着。他抖了下手上的报纸，语气倒是很平静。乔家正在翻牌，对于耳边的声音置若罔闻。郭林把报纸往下移了移。 乔家。 声音不大不小，语气不轻不重，就是听起来特别的警察。乔家深吸一口气，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很平静地又翻了一张牌。 操，为什么我要的牌就是不出来？ 因为你心里想要的太多了，老天爷都不知道要给你出哪张牌。 完全不在乎把乔家惹毛，郭林这种淡定的神情在对方眼里看起来无比的刺眼。乔家皱起眉， 你是不是不找我麻烦就过不下去啊？ 那也是你浑身上下毛病太多的缘故。 郭林，你真以为我不敢跟你动手？ 你来呀。 乔家这辈子没试过有人能让他瞬间腾起这么强烈的怒火，哪怕是当初对着黑狗那种蠢货，甚至是知道乔简被人攻击，他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直接扑到沙发上，一只手卡在郭林脖子上。乔家的力道大到自己都有些恐惧，他一字一句地把话从牙缝里挤出来。 不想死，你不要再逼我了。 郭林被勒得呼吸很困难，他的脸色由白转红，又由红转青，耳边甚至能听到因为缺氧而导致的轻微耳鸣。但是因为现在威胁他的是乔家，郭林整个人都感觉不到身体的本能戒备。 没人不怕死，但是谁也逃不过。 郭林看着乔家的眼睛，透着一股自嘲的无奈。对他们两个来说，死在对方的手上也不失为一种圆满。从认识到现在，乔家一直都知道郭林是个很擅长拿捏别人弱点提要求的人。无论是当初要他去黑狗身边套消息，还是后来的暴风，不能说是他在设计别人，但是乔家相信郭林每说出来一句话，一定知道自己会收到什么效果。就像他现在这么说，就是要他松手。乔家很不甘心，他总觉得郭林这样的人就是仗着自己手中的筹码太多，所以可以肆意取舍。而他这种几乎没有任何资本的人，就要被对方牵着走。烦躁地推开已经被他压在沙发上的男人，乔家冲回自己屋里，狠狠地摔上门。隔壁的乔简听到动静出来看了一眼，却只看到郭林躺在沙发上叹气的样子。本来想问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但犹豫半天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乔家都快忘了上次自己这么烦躁是因为什么了，但是似乎自从郭林住在他家，他这股躁动难安的状态就无法平复。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天台上郭林说的那些话。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他不是没想过，或者说从很久以前开始，他就不停地在设想着自己跟乔简的以后。他也打算开一家小店自给自足，做不成富豪大款，起码够过日子的。但是这些在他的脑海中也仅仅是想想而已。那些被人算计也算计着别人的日子，哪怕是睡觉的时候都想忘记，却如同烙印在骨子里的痕迹一样，根本就忘不掉。从他父亲自杀这件事开始，他就明白，很多事情只要发生了，你就无法抹去，也不要妄想别人会遗忘。总会有人在你试图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提醒你那些你不想回忆的事儿。 还有的选， 喃喃自语地咀嚼着这个词，乔家自嘲地扬起嘴角，觉得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。他都不知道是该说郭林天真还是愚蠢。果然在警察的脑子里，重新做人这个词儿就跟上厕所一样的简单。然而这社会规则有多残忍，没人比他乔家更清楚。这么胡思乱想的发呆了很久，乔家后来怎么睡着的自己都不知道。一直到黑暗中有人把他推醒，他才整个人猛地从床上翻身坐起来，右手下意识伸向枕头下面，把习惯性放在头下的弹簧刀拿了出来。郭林看着乔家的反应皱起眉。 私藏管制刀具。 从声音听出来人是谁，乔家勉强卸下戒备。因为发生的太突然，他的视线无法适应黑暗的房间，摸索着打开灯。他下床的时候对着郭林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。 你真嫌命长是不是？ 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人，他就不怕自己这一刀直接捅出去。郭林轻松避开乔家这一脚，耸耸肩。 哼，就靠这玩意儿你想要我的命，未免有些太看不起人了吧。 睡到一半被吓醒，乔大爷的脾气当然不会太好。他瞪了郭林一眼，坐在床边。 你这大半夜的是又犯病了还是吃多了撑的呀？跑到我房间干嘛？ 他抹了一把脸，那股后脊窜上冷汗的感觉还没退下去。 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 郭林倒是直接，说完就去拽乔家。被动站起来的人看一眼外头黑漆漆的天色。 现在出去？ 嗯。 郭林随手摸到乔家的外套甩他身上，催促他快点去洗个脸。乔家觉得郭林绝对是不正常了。 大晚上外头连个鬼影都没有还能去哪儿啊？总不会是要跟他去数星星吧？ HIV 只听说会让人免疫力下降，没听说过智商也会有残缺的。郭林之前扎的那个针管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未经检测的病毒什么的？真他妈的疯了。 嘟哝着骂了一句，乔家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郭林扯着去洗了把脸。冰凉的水把他正浓烈的困意浇熄了不少。三分钟后，他已经跟郭林站在天台上了。时节微微有些转凉，乔家掏出手机扫了一眼。时间显示4:30，他转头看着郭林。 干嘛？你要杀人灭口啊？就算是，能不能等我睡够了再再说呀？困得要死。 乔家身上这套衣服没带烟，无意识地在郭林身上摸来摸去，折腾半天，终于从对方裤兜里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根烟点上。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，乔家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露气是有味道的，只不过淡淡的泥土湿气很快就被烟味掩盖住了。郭林自己也拿了根烟，不过没点火，掰正了乔家的下巴，就着他的烟点上。已经无法辨别到底是月光下还是晨光的光线下，两个人交叠的影子充斥着暧昧。